其实生活当中呢，很多事情包括感情在内哈，都是不能过于心急的。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有没有喝过柠檬茶，你不能强迫一片柠檬在三五分钟内奉献出它所有的滋味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可能会变苦，那同样太急的一些爱情也是会变苦的，你说呢？ 心跳像机器人失忆的瞬间，一个人可以真的好孤单，守着电脑傻傻看，以为这样就能够释怀，就当你在身边没离开。忽略了睡，睡了又会在梦魇里醒来，感觉不到痛，又会很苦，却那么遥远。凌晨五点的街，空气氤氲出温暖，鲜活的不再是记忆，而是有你那一刻。 心中遇见了没有地图的秘密。